其阴其二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，奉信鬼神的民族。古云吴人鬼，越人奇，南方之鬼也。逢星期五晚十点半，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。 好啦，咁就到第二节嘅，嗱，我叫你倾偈啦，系咪先？我哋不嬲都系喺幕后咧，都好多嘢倾嘅。其实系啦，我哋不嬲都系， 即系我哋幕后讲嘅嘢同幕前讲嘅嘢都唔。 而家第二节嘅奇异档案啦，系啦，依然系有我潘发光同埋欣欣林海欣嘅。咁咧就我哋嘉宾 Connie 啦，啊，都系继续嘅。咁咧就头先咧有个喺Facebook 個討論推嗰度咧，就有個朋友問啦，係啊，講下最近一個 最近歌星， 一個歌星係嘛？ 跳樓個 叫做 盧海彤 係嘛？係啦，咁叫我講下呢件事件嘅，但其實呢件事件我唔知點講，因為其實我唔識盧海彤啦，盧海彤，我唔好意思，我就好。 系边个系 我谂唔到佢样嘅。 佢32岁， 即系佢而家好似哥哥咁样跳楼。 屈躁 症。 啊，嗱，咁其实呢啲咁嘅症状咧，屈加躁咧，其实呢啲咁嘅症状咧，实际上咧，嗱，譬如话抑郁、躁狂 ，OK， 系啦，咁其实你如果一种譬如一种心理病或者精神病咧，其实系咧系嚟自咧唔会一种嘅。 嗯 哼，OK， 好多时咧都会系重叠有几种，咁你屈躁系点走出嚟咧？咁即系又屈又躁啦，即系两种都有啦， 即系有兴奋，跟住又好突然间好 单， 即系其实或者有呢个系其中一个症状啫，有可能其实唔止嘅，即系会有可能仲有其他嘅其他嘢加埋埋， 系啊系啊。 咁但系我都曾经喺节目或者喺我呢个节目或者喺我以前嘅节目， 嗯。 其他平台我都讲过下精神病嘅，虽然我唔系精神病专家啦，咁但系咧，因为我都处理过好多类似啲咁嘅个案，究竟疑似撞邪啊，定系精神病？ 点解话点解咁多人会觉得呢个心即系个跳楼系关佢俾鬼迷啊？ 嗱，我听过 撞邪啊， 我听过心机嘅 精神病又关撞邪咩事咧？ 我听过心机报道啦，我净系知道呢件事嘅啫。 啲人可以。 呢件事咧就系话，即系我知道呢件事之后咧，我听细心听过啲喺心机嘅报道讲解咧。嗱，其实有一点嘅啫，每一个人啊，都会觉得佢之前有几时同人倾电话啦，约咗食饭啦，非常正常，同哥哥一样啦，又约咗人啦，咁或者点点点啦咁样，或者往后啦。plan 咗一啲嘅planning 或者要將會搞啲咩gathering 啦，或者任何嘢都得嘅，係啦。咁但係既然做緊咁多樣嘢，手頭上或者約咗人哋今晚去邊，又點會突然間去死咧？ 嗯哼， 好奇怪喎！ 所以就好多人覺得咧，真係撞邪。 唔係，聽我講埋先。個個人都認為咧，梗係突然得滯，所以咧就變成咧。同埋咧，我之前琴日見佢都好地嚟喎，好開朗嘅喎。今日我同佢對個電話喎，喺兩個鐘頭前，冇理由突然間會 down 到咁樣啊！其實咧，精神病同埋性格上嘅情緒反射咧，可以千軍一發喺零點零幾秒咧就可以爆發，所以咧唔算奇怪。你哋唔好諗住咁奇怪先，係啦，呢個。喺病里面嘅病理嚟嘅啫，好啦，咁我亦都唔系医生，亦都唔系精神科医生，但系我了解类似系咁样。咁但系咧，我唔可以作为指标啦，当然可以问你嘅精神科，唔系你识嘅精神科，唔系你嘅精神科啫。咁另外咧，喺法科喺灵异嘅角度咧，咁我觉得我都可以系解一下啦。我喺其他平台或者系我自己嘅节目，曾经系解释过、讲解过。精神病同埋撞邪嘅，系啦，咁其实咧，好多时咧，头先我所讲嗰点咧，个个都认为好突然 啊，系啊， 突然 真系好突然， 好突然就归咎咗系撞邪，其实精神病同撞邪咧，有撞邪嘅精神病，我分两大啦，即系我姑且咁分嘅啫，未必指两类，但系咧，我只可以用姑且嘅方式同你分两大类，第一类。就是他撞了邪令到他精神病 OK， 即係佢見到啲幻覺啊、幻聽啊，或者話啲嚇，其實有嘢搞佢，或者中光頭啦，總之邪啦 ，OK， 好啦，或者犯殺啦都好。另外一類就係佢本身由細到大，或者不嬲而嚟。首先佢嘅性格比較孤僻，或者佢諗法比較獨特。比较小路啲，我哋叫做比较棘啲嘅，即系啲嘢， 即系钻牛角尖。 系啦，咁佢又唔出声嘅，屋企人都唔察觉，点解佢突然间会精神病跳啫？一路我同佢都觉得佢冇嘢，其实精神病系表面上嘅情绪反射系冇嘢都得嘅，可以压抑住喺潜意识里边佢系有问题嘛？ 哦，一爆就爆，好似火山爆。 有一样嘢触发点，即系嗰个电线一挞，嘣咁就系爆啦。 爆炸。 明唔明啊？咁其实嗰下嘢唔需要有预告噶嘛。 嗯哼。 嗱呢种精神病就系其实由细到大或者系某一日触发咗佢谂嘅嘢。咁当然佢嘅性格系由细到大嘅。佢、性格已经谂啲嘢系有好多负面同埋好多钻牛角尖，你讲得啱啊！好多钻牛角尖嘅嘢喺度噶啦。咁、再加埋啦，有。佢運程低落啦，呢種咧我就分撞邪嘅精神病嘅第二類，嘅第二類咧就係有咗精神病，再有靈界干涉加入去涉及落，咁咧佢就更加嚴重。好啦，咁呢啲咁嘅病者，一類又好，二類又好，嚟到我度，我首先要分佢係第一類定第二類。 嗯， 第一類我話俾你聽，我幫佢做完之後。驱咗邪啦，我哋系做治疗系驱邪嘅，驱邪科医生吓，咁我净系个治疗就系驱邪嘅啫。好啦，咁驱咗邪之后，佢系因为邪而精神病啊，佢当然即刻好咯，系即刻好啊，能够，系啦。但如果唔系，就调转啦，佢本身已经有好多嘅历史，好多嘅棘。令到佢自己有某日触发咗爆咗点，已经系精神病咗，亦都长期服药，或者已经好多年啦。咁咧，跟住咧再揾你睇，已经根深蒂固嘅。咁如果咧你 check 到佢系第二类，佢都系有邪。如果唔识分佢第几类嘅话，你只系话佢撞邪，驱完之后佢继续精神病嘅。你跟住你死梗啊，潘法光，你即刻变咗神棍，因为你驱完邪佢都仲系有事。 即系救唔到噶啦。 咁呢啲。 但系会好啲嘅，好多嘅，因为冇咗嗰种，净得呢种。但呢种系元素嚟啊嘛，元素点清除？ 好难， 元素系好难清除。 即系或者佢命运都系咁样。 你可以咁讲嘅，如果信命运可以咁讲嘅，但系你亦都可以咁样讲。睇下佢自己点样自救啊！其实佢因为佢自己系自己潜意识谂大嘅， 即系好需要个人系好清醒 的。其实。都要嘅，但系你觉得自己谂，即系觉得自己好清醒嘅时候咧，其实咧你都系代入咗一啲嘅圈圈入边嘅。咁、其实你自己作茧自拔咧，根本就你认为自己好聪明，但系有可能你都解唔到。 系 到你识劝解人嘅时候，到你嘅时候或者解唔到咧。就算精神科心理专家博士都有可能会要睇翻心理专家嘅。 系因为接触得太多 佢但系难睇啲嘅，难好啲嘅。如果佢因为佢认知晒所有心理学嘅嘢，而你用翻你嘅心理学嘅嘢去解佢， 解唔到，因为 真系 难好多咯。系啊，因为佢唔认知嘅，你仲可以用好多技术去帮佢。 系， 但系佢知道你一同佢讲嘢，佢知道你想点咯。 系咯，咁真系 难好多嘅。 好难啊！ 系啦，所以咧就要明白，所以咧罗海彤咧就系咪罗海彤啊？我就唔识佢啦，变咗讲咧，我喺呢度咧就只系一个惋惜啦。而一啲嘅创作人咧，或者系啲咧，通常咧都系比较咧唔出声，同埋你唔知佢真正嘅内心世界。如果佢嘅创作嘅领域咁。但系咧，实际上咧，逢系呢种人咧，都行一啲嘅思维咧，同一般人嘅思维有啲分别。 我都觉得系， 所以佢先会创作到嗰啲咁嘅艺术啲嘅嘢。逢系一啲艺术性嘅人谂啲嘢咧，唔系你一般人大部分谂嘅嘢。所以变咗个咧，我哋好难了解佢嘅心路嘅。明白 吗？ 是的。所以变成个呢在这里呢只是祝福他啦，希望他可以是真的可以去到一些的自己可以是解除到束缚的地方啦，是啦。 咁但是好走囉， 但是上真的不得的囉。是好祝福他啦，福因为人生是很难求的。做得人就千祈不要想着死啦。如果想着自杀的 你几冲动都好，你记住潘法光师傅今日嚟讲，唔可以自己毁灭自己嘅，否则咧后果更加严重。 啲朋友倾诉下啦， 更加严重啊，落到去仲更加严重， 仲难受， 仲犀利。OK， 好啦，咁我哋讲完呢度啦，咁我哋就不如听下欣欣讲个经历先系嘛？ 好， 系啦。 我讲我就系我同我细佬喺屋企啦，咁啊睇紧故事书，咁你知道啲小朋友嘅故事书系好细本嗰啲，童话故事书咁样，咁啊睇睇下，我哋趴晒喺地下度睇嘢，咁跟住揭揭下咧，咁就自己本图画书又自己识揭， 咁啊真系一个好 一路揭。睇完跟住我揭啦，我话揭，跟住真系揭我本嘢。咁跟住我啊睇唔到个灵体嘅，但系阿细佬咧就比我强啲嘅，佢又会睇到嘅。咁下次可以请佢嚟讲下。佢就见 咗 个小朋友，叫话有个小朋友帮我嚟揭紧个图书咁。跟住我同我细佬嗰时都系七八岁咁样啦，佢有个两三岁嘅帮我嚟揭，我话诶咁好啊，帮我嚟揭书唔使自己揭，我仲咁样讲添，哦几好、啊，跟住 贪玩得就 贪玩啊，小朋友嘛一齐玩，话诶睇完本故事书啦，咁即系揭到落尾咁样，揭咗几页啦，咁样嗰啲故事书讲几页嘅啫嘛，咁样，跟住话诶不如玩波子棋啦，我仲话不如玩波子咁样玩啦，咁我掟个波子。跟住我细佬接啦，跟住佢掟，跟住嗰个波子咧停咗之后咧，佢真系会弹翻转头俾我咯。 咩啊？ 即系其实 佢冇回旋，有冇旋力先冇嘅。 有啊，会但佢系有少少，跟住停咗个波子，停咗喺 停晒啦，唔转动噶啦， 唔转动噶啦，跟住佢自己会突碌翻嚟俾我咯。 即系主要都碌俾你嘅， 或者碌俾我细佬咯。 Okay， 一齐玩咁样。 系啊，其实咁跟住你细佬会唔会又见到有人喺度？ 佢又见到个小朋友咯，但系我又见唔到。 哇！你哋当时两仔弟都唔惊呢啲嘅咩？ 唔惊，我 有佢嘅咩？有佢啦，佢要接啦，咁样 一齐玩，好开心喎！ 系啊，因为我哋屋企人都容易接触到呢啲嘢， 即系细路大都系 惯性嘅。 惯性。 我听讲你都系新界友嚟嘅系嘛？ 系啊，新界。系你嗰次去大旗岭，你唔话俾我听。 我俾人邀请去啫，咁佢话要入村。 应该唔系我啲村民嚟嘅。 系啦，佢话要入村，咁叫我要入去见识下佢哋咁样嘅啫，系咯，咁佢都或者都唔系大旗岭嘅，系咯，咁但系佢就或者系乱指个位俾你嘅啫，咁咯，咁我又系咯，我欣欣应该睇到我咁讲嘢噶，如果你欣欣系嗰度人，你应该 嗰日咪问你 支援我 啊，你去咗边啊？佢话冇事啦，我哋走啦，咁讲，我可能太迟睇 Facebook 啦， 系咯。咪咯，佢少留意我咯，都系咁咯。好啦，咁样 系咪个小朋友系咪闷得滞，想同我哋玩呢？ 其实好多灵界咧，如果人哋睇到吓，亦都有可能啊。譬如话有啲头先阿 Conny 讲嗰啲污糟嘢咁样啦，佢有可能都会参与埋一齐玩。 我觉得几分裂喎，分裂无啦，同我哋帮我揭书，跟住揭完又帮我哋同我哋一齐玩。 你又觉得好分裂啫，但系人哋真系好惊噶嘛。 好啊，仲话翻俾爹哋妈咪听，话啪咁样，佢哋 O 晒嘴咁 样咧。唔会系即系话睇你点睇啦，都系观点角度啦。究竟系真系觉得好分裂啊，定系真系好恐怖咧咁样？ 点解三岁都有咁嘅法力？ 呢个系法力嚟嘅咩？ 揭书啫。 你讲边个三岁啊？ 佢又话点解三岁嘅灵体都可以有揭书嗰种？ 呢个唔关事嘅。咁其实咧，争在佢明唔明嘅啫。每个人啊，都系讲紧系明唔明。嗱，譬如话，我点解讲明唔明咧？大家一齐学神功法科， 系 你以为你明，就背晒啲嘢，死背晒啲符法。咁你就叫明，其实我个话俾你，你唔明。咩叫神功？根本就唔识，咁就系争在嗰一点明定唔明，我好难解释俾你听。总之嗰点就你可以叫开窍。 小朋友揭书啫嘛。 O K， 可以叫做系嗰下嗰个掣，佢识用嗰个掣。 touch 到。 O K， 有好多脑嘅鬼，即系话。年份老鬼啦，即系去咗好耐嘅鬼，系啦，我哋唔好理佢系几老死先，唔好理佢几多岁死先。譬如佢 五十岁死都好啦，佢唔好老啫，但佢死咗过百年，咁其实嗰个老鬼系咪？ 老啫， 系咪？好老嘅鬼，系啦，佢已经死咗咁耐啦，佢鬼灵好耐噶啦 ，OK， 但系佢都唔识触碰到嘢，亦都喐唔到啲嘢俾你睇，都得。但系如果识嘅，我都系讲一句嘢，我真系好有深刻印象嘅。你有冇睇西片嗰套《人鬼情未了》啊？ 哇！直头真系厉害啦！ 嗱、啊，嗰套嘢咧，嗰个男主角去世咗之后咧，咁咧佢好想俾佢女朋友知道佢嘅存在喺佢附近。咁、咧，但系咧，佢系新鬼，佢乜都唔识。喺个火车站嗰度咧，佢睇到一只恶嘅鬼，点样可以喐到啲嘢？ 嗯， 佢就跟佢练， 教佢， 佢跟佢练。他用一个意志力，佢跟住练，终于佢练到一啲，又练到一啲。当时未可以做到晒嘅时候，唔系百分百啊。譬如话有80%要做到，但有20%突然间会甩漏嘅。嗰下咧，咁佢都去试，成日想话俾佢女朋友听，佢个朋友系奸嘅。OK， 系佢累死佢，系佢想即系追埋佢女朋友，其实喺呢个剧情系咁样。咁喺呢个时刻咧，呢个男主角去世咗，男主角咧就系新鬼啦。 嗯 嗯， 佢有窍门，佢学到，咁你明白点解？ 哦，即系佢系有目的咁样去学嘅，有啲就唔学嘅话， 有啲咧系 学唔到啦。 补开窍系蠢嘅 ，OK？ 即系有蠢鬼同叻鬼啊。 系啦，点解咧？有啲人咧。在一个社会上呢，人家讲一句话他很快明，或者一明他明人家十句。有些人呢，他讲了十句他都不明白他说什么、我真的不明白。 就是 好像刚才。那这个是他天生的。 这个 sense。 他的特质是这样的嘛。你明白吗？ 刚才说写读重点他都是写很多字出 来 的。 是啦，好似暴梦，嗱，我哋讲暴梦。 哎呀，暴梦 啊！点解暴梦啊？我都有啊。 系啦，点解？嗱，呢个点解嗰啲人成日都我呢个最锡我噶阿某某嘅长辈， 系 点解成日都冇暴梦俾我咧？点解暴梦埋啲俾无厘头或者隔篱嗰间屋嗰个人？ 咁錯掣， 即係隔離個親戚嘅咧。 個天使問題答答唔通，係係 答唔通，答咗未有？ 又或者全部人都未從未夢到過佢嘅咧？究竟佢喺邊咧？點解人哋成日聽到報夢，點解佢冇報過夢嘅？ 係 因為你嘅彈數接觸唔到嗰樣嘢就 係 接觸唔到。 呢個其一啦，其一你條天線接唔接觸到佢咧？第二就係、是。你条天线有冇蠢先啦，系嘛？你条天线系叻嘅，你系伸得好长啊，你接触到嘅。好啦，呢个就系你嘅个人开窍 ，OK？ 嗯。 另外嗰只灵体啦，即系佢个先人啦。 系。 嗯。 系蠢嘅，佢冇捷径去报梦，即系佢唔识打电话，佢都唔识，已经冇电话唔会问人借，系嘛？冇大饼，冇 cons， 佢唔会问人入。 又唔識 啊！冇問借錢，咁啊話，喂哇，有咩途徑可以去到上到陽間報夢？佢又唔敢講。 我哋去問咪落去咯。 咁佢係咪唔學啊？唔學佢點識啊？係啦，因為咧，我真正有一個案例咧，就係、是、有一個先人咧，佢係有一個途徑去報夢嘅。佢上到嚟話翻出嚟。其实你点解嚟到噶？其实因为我问咗阿边乜乜乜，跟住咧就叫我行嗰度就可以嚟到揾你哋。但系呢个系偷嘅啫， 偷翻嚟嘅力量， 偷行，偷捷径。有人有只鬼教佢咁样先至报到，而唔系咧佢因为已经去世咗好耐，亦都报唔到噶。 哦，即系。 即系你有窍门 ，OK？ 原来有好多呢啲嘢，即系 我爷爷过咗身冇耐，佢就报梦俾我咯。 嗱，窍门咧，同埋个人醒唔醒目，呢个第一，第二，交友广唔广阔？ 哦，即系佢哋有佢哋嘅世界， 落到去识唔识交债应酬？三，佢个分数够，佢本身分数够咧，哦。或者佢有几次呢个见面嘅机会嘅，啊嗱，而家咧就到期啦，而家俾你陪你上去，带你上去，唔可以讲我哋内下边嘅内部嘢，只可以讲一啲你想寒暄两句。 哦，即系人帮嘅。 咁呢个咧就系鬼差绑住嘅报梦。 哦， 咁又唔同。呢个咧佢个人有分数，有佢嘅积分。 哦， 明唔明？ 明白。 系啦 ，OK， 大致上系咁啦。 因为我好似我爷爷报梦俾我咧，跟住 起身咧，我有啲亲戚咧，同我嘅梦咧系一样。 嗯，系啊，可以噶，只要打电话， 梦几个，打几个 你打电话，打完嗰、那个打嗰、那个，或者几条拉一齐发出去，讲嘅说话同一句啫嘛。 哦，系。 啊！ 咁啊，即系有冇啲六合彩 number 可以报下嘅？ 咁觉得呢个系好无聊， 即系唔会有呢啲法力嘅。 有有，不过你唔知点解咧，唔系你财唔入你袋嘅，好多人都其实都听好多人讲嘅啦。 中咗头奖就有， 中咗但系唔记得买，因为起身嗰时唔记得个 number， 呢啲就系 其实系唔系你财唔入你袋，佢想用呢个方式话俾你听，其实佢系犯险嘅呢只鬼。这个仙人是犯了险的，是犯了忌的，犯了戒条的。 嗯。 他过到但是你做不到。为什么做不到呢？冥冥中，我相信冥冥中这个世界有主宰的。 是啊是啊。 是不给你，不是你的就不是你。就算你拿到都不方好。 是啊，有些人中了头奖是。 即中风的时候有 能。 是啊，明白吗？就是这样的。好啦，那么第二节就超晒时了，那么转头回来有第三节的祈祷案，不要走开。